正是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段九十一首，五月怀燕，丁九龄。海前三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曾经云游漫，今夕岂相识。灭烛临光末，披衣隔露髻。不堪盈袖掌，黄金蒙颊期。文毕，所有的 We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解。